生了什么？所有人都惊呆了，现场观众甚至有无数人站了起来，仓皇地四处张望着。整个比赛台上都在各种碎屑和尘烟翻滚着纷飞着，真实的全息投影让很多人一时间发生了误解。他们没以为是比赛中发生了什么，他们以为是比赛的赛台发生了坍塌。直至现场广播连声播报解释，那些仓皇的观众才反应过来。人们再仔细看向赛台，才发现赛台确实还是完整的，不完整的是全息投影在赛台上的景象。那个仿佛坐落在林间，仿佛童话世界中描述的那般唯美的景象，已经遭受到了末日一般的打击。毁了，所有的一切都毁了。依靠树木建筑在高处的各种房屋走道，好像是在同一时间都失去了依靠一般，翻天覆地地崩溃着。擂台赛里，观众们曾经目睹过完全被摧毁的城堡内部，但是相比起眼下，震撼度就好比一颗手雷的爆炸和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区别。这是怎么了？人们心中当然是充满了问号，但是很快，有眼神好的观众已经发现，就在这末日般的景象中，还有身影在移动着。是谁？人们无法直接看清，好在有镜头可以拉近，电子大屏幕上被拉近放大的身影，人们一眼就认了出来。君莫笑。君莫笑还在移动，除此呢？火光，那端还有火光。电子大屏幕连忙又特写了某一处，沐雨成风，是苏沐橙的沐雨成风。周围还在崩溃坍塌，但是他却站得很稳，还在不断的攻击。攻击又是指向何处呢？镜头连忙追着飞出的炮弹，很快找到了霸图的百花缭乱。他可没有沐雨成风那样的从容，看起来就像灾难片中那些苦苦求生存的人们一般渺小。而后沐雨成风送来的炮弹就这样精确地炸到了他，张家乐根本就没有留意到，他完全没有精力还注意到这攻击。星星还在攻击，人们发现了这一点，跟着就见一道卫星射线从天而降，扫荡着霸图战队。除此呢？魅光，人们找到了魅光，他像沐雨成风一样，那些坍塌好像只是背景装饰一般，让他无动于衷。他从容着挥舞着手中的魔杖，标记一下又一下的甩出，指引着他的召唤兽们。雷鹰、小火龙会飞行，显然在这种场面显然是很大的优势。两只召唤兽丝毫不受影响，准确地执行着罗辑的命令，而他们攻击的居然不是霸图的角色。火球、落雷竟然是在扫荡着当下的场景，加剧了场景的崩塌。难道这末日般的景象竟然通通都是这个新人罗辑制造出来的吗？当即使这一点后，所有人才纷纷想到了战术这个名词。这一切原来是星星的战术吗？想到这儿，人们不免要去审视一下这战术执行的结果了。如何审视？查看霸图战队角色的血量啊。惨不忍睹，霸图战队此时的状况只能从惨不忍睹来形容。原本在角色生命上，他们对比星星也是占据优势的，可是这一波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霸图五个角色的生命都经历了大滑坡。更要命的是还没有结束，因为星星居然在这样的混乱当中还能发动准确的攻势，而且是有节奏有计划的攻势。苏沐橙的沐雨成风是主导，再之后叶修的君莫笑、唐柔的韩嫣柔、罗辑魅光的召唤兽也相继加入进来。霸图呢，每个人都如同之前的张家乐一样，这样纷乱的场景让他们根本没办法做出什么判断。纵然个个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将，但是比赛中全场景崩塌将角色深陷其中的经历他们谁都没有过。他们互相之间已经无法形成联系，每个人都孤身陷入困局。 他们试图在这种情形下掌握到对手的攻击予以反击，但是效果并不能让人满意。星星已经占据完全的主动，利用这不可思议的场景崩塌，仿佛是清扫一般的，就将霸图彻底打趴。谁先谁后都已经不重要了，霸图五个人角色的名字逐一在名单中灰暗下去，他们还有第六人，但是有用吗？星星五人可一个都没少。 你知道， 当看到霸图战队名单中的第四个名字按下去的时候，解说潘林这才回过神来。之前的那一段时间里，他和李一博两个人居然都也完全看得目瞪口呆了，竟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而且也没有导播或是任何人来提醒他们，所有人都只是在呆呆地看着，静静地望着。 这个 李一博也回过神儿，连着两个这个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霸图的第六人白岩飞的元素法师罗塔已经加入了比赛，义无反顾地朝着战场冲了去。无论任何情况，霸图的好汉都绝不可能退缩的。可是所有人都清楚，他现在真的只能算是尽尽人事了。这种悬殊的对比，大概是连奇迹这种东西都被牢牢的给扼杀掉的。比赛可以说已经提前结束了，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好好梳理一下最后这惊人的场景。这是怎么回事？潘林虽然叫了李一博，但终于还是没有问这个问题，因为他很清楚，别说李一博，这个世界上任何人恐怕都没有在荣耀比赛中见识过这样大面积的场景崩塌。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星星战队有意设计的吧。 李一博如此猜测着，虽然他完全不敢相信这种惊人的场景可以人为的设计出来，但是就看最后星星五人安然无恙，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从容的有效率的将霸图战队彻底的清理出去，可以看出他们有着完整的计划性。 这是怎么做到呢？ 潘林问。他终于还是问了，他此时的大脑中真的只是这几个字在旋来转去，除了这几个字，他好像已经说不出任何其他了。怎么做到的？李一博苦笑，他又怎么知道呢？但是目光一转，突然扫到了无数镜头中的某一个媚光的身影。罗辑，媚光，13分32秒才出现在战斗场上的媚光，之前的时间他在哪儿？李一博意识到了什么，连忙让导播去找媚光的全镜头。罗辑，果然是罗辑。13分32秒的不在场，除了最初和队友一起的埋伏，后来媚光所出现的区域正是这一大片场景，他一直是在这里忙碌着，这一大片场景的崩塌真的是他搞出来的。 是罗辑， 李一博说着。这时电视转播中也开始将罗辑的媚光一开始的这些忙碌回放出来， 但不要问我他是怎么做到的，我也不清楚。 罗辑只是一个人，不过他的职业正巧是召唤师，召唤师有众多的召唤兽，于是呈现在大家眼前的仿佛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工地，各种召唤兽在主人的指挥下对这片场景进行着强制的攻击。 这就是把所有支点一类的东西全弄断吗？全弄断当时就全塌了吧，这明显他是将这一大片弄到需要时才发动的那种状态。 这 潘林又想问这是怎么做到的，但这次李一博多坦然呢、提前就说了别问我，我也不清楚。最终潘林的这是怎么做到的终于只是成了一句单纯的感慨，因为这恐怕是一个除了逻辑没有人能解答的问题。 我现在真的很想去参加现场的记者招待会啊， 李一博说。 赛后的记者招待会，毫无疑问，这个问题是一定会被重点提及的。本场比赛的，包括擂台赛中的任何精彩，在此时恐怕都已经被人遗忘得差不多了。所有人所关心的，大概都只有这一个问题了吧。比赛正式结束，不出意外，星星以五个人头分胜出了团队赛。在白岩芬的罗塔倒下时，那一片场景的崩塌甚至都不能说完全结束，还有一些细微之处在颤抖，在松散。人们惊讶这一变化之余，倒也对荣耀的游戏技术很是赞叹了一番。结束了，胜利了，对于主场的星星粉来说自然是无比的兴奋，客队席上的霸图粉一片沉默，这种失败算怎么一回事呢？两队选手重新在场地正中列队，霸图的六位从比赛席里出来以后，就特别富有经验地抬头看起了现场的电子大屏幕，因为这个时候大屏幕上放的肯定是本场比赛的精彩赛点，而刚刚他们经历的那一幕又怎么可能会错过？他们这时也需要找个答案呢。于是最后双方正中列队的时候，霸图六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指向了星星战队站在最末尾的罗辑。什么叶修，什么苏沐橙，什么方瑞，管你多大腕，这一刻通通都成了空气了。最后还是叶修呵呵一笑，主动上去先和霸图队长韩文清握手了。 哼，吓坏了吧？就算是你也做不到。三姐，你也搞不懂吧？ 张新杰很诚实地摇了摇头。是的，就算是他也只是发现这一切是罗辑做的，但怎么做到这种程度的他也不知道，让他去做他也不会。 节哀节哀啊。 叶修再握下一个张家乐。 节哀你妹啊， 张家乐吗？ 你们队都是些什么人啊？ 下一个林静言倒是先开口说上了。